我用时下夜晚来的风吹过四季，陪你落入朗朗星空，世界的想念拥抱成温暖的梦，你和星星都存进我眼中，所有美好事情和你一起就会变得不同，直到你出现带着爱意汹涌，所有美好事情和你一起越来才叫心动，直到你出现带来了彩虹，你是人生理想，是冬日里的阳光，带着这首歌流浪，因为你而唱，你是心之所向，是我的珍贵宝藏，你像星河滚烫，是我的肩上。最浪漫，永远温柔，冒着泡的双倍喜欢，怀抱和温暖，赶走所有的不安，你和宇宙都伟大而简单，所有美好事情和你一起就会变得不同，直到你出现带着爱意汹涌，所有美好事情和你生理想，是冬日里的阳光，带着这首歌流浪，因为你而唱，你是心之所向，是我的珍贵宝藏，你像星河滚烫，是我的肩上，你是人生理想，是冬日里的阳光，带着这首歌流浪，因为你而唱，珍贵宝藏，你像星河滚烫，是我的肩上。